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tt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月影流声，我是于月。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电影《失恋三十三天》的插曲《情歌》。《失恋三十三天》改编自鲍晶晶的同名人气网络小说，故事用亲切又不失幽默的方式讲述了女主角黄小仙从遭遇失恋到走出心理阴霾的33天。在这部电影当中，女主角白百合的身份是一个高级婚礼策划师，许多故事情节都是基于她的职业展开的。这是一部和失恋有关的电影，整部电影只有两首完整的插曲，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和我们听到的这首《情歌》。 我想你依然在我房间，再多疼我一遍就疼。我像是情歌唱得太深重，爱你舍不得我，没有缠绵才唱着不松开， 我想你依然在 像是月份啊，你就差错情歌才唱着不松口，我像是天分不够难掌握，唱不好的你爱我。 失恋三十三天是一部女主角挑大梁的女性电影，宅女侦探桂香也是一部女性电影，由王珞丹和周渝民主演。影片的剧情呢，围绕着智商180但是情商不及格的天才侦探桂香，她呢惨遭了男友抛弃，还无法走出情伤，又卷入到另外一场非常离奇的案件当中去。这部影片的剧情有一些漏洞，不过呢，女侦探的职业噱头还是吸引了一部分对探案故事相当感兴趣的观众。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电影的主题曲《我最亲爱的》。 很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喜欢现在的我，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想起你的模样，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世界不管怎样荒凉， 来好像是悬疑电影的《宅女侦探桂香》，其实呢是一部爱情喜剧电影，而听起来像是剧情故事的《催眠大师》，却彻彻底底是一部悬疑片。影片讲述了知名心理治疗师徐瑞宁和棘手的女病人任小妍之间发生的故事。影片当中有大量的片段刻画了徐峥扮演的心理治疗师是如何对病人进行催眠的，而扮演女病人的莫文蔚在影片当中献唱了一首美妙的插曲《你必须爱我》。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This isn't where we intended to be. We had it all, you believed in me. I believed in you. Certainties disappear. What do we do for our dream to survive? How do we keep all our passions alive as we used to do?Love me. You must love me. 好像有很多初入职场的女孩都会把《时尚女魔头》成为职场教学片。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刚刚离开校门的女大学生进入了一家顶级时尚杂志社当主编助理的故事。她从初入职场的迷惑到从自身出发寻找问题的根源，最后成为了一个出色的职场与时尚达人。影片当中对时尚杂志女主编和行政助理的日常工作有着非常细致的刻画。下面的这段插曲就是由女主角安妮·海瑟薇转化工作态度疯狂换衣服的背景音乐。 在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相信很多人想到的第一职业那就是老师。下面的这部电影呢跟老师有关，叫做《死亡诗社》，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春风化雨》，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一个有思想的老师和一群希望突破的学生之间的故事。罗宾·威廉姆斯扮演的老师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守旧的老师，他自由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开始懂得自己的兴趣、爱好、前途和目标。电影的最后，老师被学校开除，他留给学生们一句话，叫做珍惜时间，把握当下。这句话也是下面这首原声的名字。罗宾·威廉姆斯扮演的另外的一部经典电影《心灵捕手》，当然了，还有一个翻译名字叫做《骄阳似我》，也刻画了一个良好的数学教授的形象。不过呢，这部电影当中还有一个职业，那就是马特·达蒙扮演的主角，麻省理工大学的清洁工威尔。《心灵捕手》讲述了一个名叫威尔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清洁工，在数学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 不过呢，他本人却是一个叛逆的问题少年。在教授兰博、心理学家桑恩和朋友查克的帮助下，威尔终于把心灵打开，消除了人际之间的隔阂，并且呢，找回了自我，还有找到了爱情。下面是电影的插曲《悲惨小姐》。 I'll fake it through the day with some help from Johnny Walker Red. Send the poison rain down the drain to put bad thoughts in my head.

在今年的奥斯卡当中，我花样女王只获得了一个最佳女配角奖。很多人表示这部电影是本届奥斯卡的遗珠。这部传记电影讲述的是天才滑冰少女塔尼亚一路披荆斩棘，成为了美国第一个在赛场上完成阿克塞尔三周半跳的女选手，最终呢却永远被禁止参与这项运动的故事。一个运动员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在这部电影当中可窥见一斑。影片的配乐非常丰富，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s,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ll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aving your kiss.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Sunbeams find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Dream. 从《我花样女王》这部影片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运动员的生活，而很多其他特殊工种的电影也给我们机会感受一些非常罕见的工作的内容。比如说大热电影《王牌特工一》和二，影片呢讲述了一位资深的特工从街头找回了自己前同事的儿子。这个孩子呀是一个毫无修养的小混子，但是呢对他实施了一系列的培训之后，这个小混混变成了一个像绅士一样的超级间谍。其实啊，描述这个间谍的电影太多了，但是《王牌特工》当中千奇百怪的特工道具那真是让人向往。那说到影片的音乐呢，《王牌特工一》最后有一首狂欢曲，这节奏啊堪比舞曲，那一幕相信所有的人都过目不忘。 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是我本人比较想推荐给大家的一部剧情片，叫做《大空头》。这部电影呢，讲述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时候，四个性格怪异的男人抓住了机会，从全球经济衰退当中捞到了利润，同时他们还试图阻止全球经济衰退的故事。这部影片当中啊，对华尔街的银行代理人、基金管理人还有退休银行家的工作细节描述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到位，详细的把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还给我们介绍了一遍。影片选择的背景音乐也都是偏金属黑暗的色调，下面的这首《当巨坝倒塌的时候》放在片中也非常有讽刺的意味。大空头是一部节奏非常快的电影，另外的一部美国电影《在云端》也是一部节奏很快的电影。电影呢，为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叫做瑞恩·宾厄姆的公司裁员专家，他的工作呀，就是飞来飞去，为各地的公司去解决麻烦。但是瑞恩这种在路上的生活方式却受到了新人的威胁，一个叫做娜塔莉的大学毕业生发明了一种互联网远程会议系统，这个系统呢，让瑞恩的工作显得就毫无必要了。裁员专家裁员的时间都非常的迅速，因此呢，这部电影看起来也有几分冷酷的意味。影片的主题曲就叫《在云端》。 I'm up in the air, choices drifting by me everywhere, and I can't find the one.Would help me do the work I've left undone, 'cause I'm up in the air. I'm making some plans, finding out there's always new demands, and I can't be precise when people ask meWhat I'm doing with my life, I say it's up in the air. I just cannot keep floating all around. Oh, you got to get your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But it's hard to come down when you're up in the air. Da-lost though I don't go that far. I find that I can live most anywhere. Everyone I meet has so much they can share. But I don't settle down, 'cause I'm up in the air. I'm thinking of my past, the comfort in my home that couldn't last. Now my family tells me you work for your success, and they want to see me find some happiness. But I'm not sure where that is, 'cause I'm up in the air.I'm talking with my peers, listening to them tell their inner fears. Some have lives that haven't gone the way they planned, and some are trapped in situations they can't stand. Well, I don't want the same for me, so I stay up in the air.I guess it all comes down to them, 'cause they're up in the air. 刚才介绍的那两部电影啊，讲述的是华尔街的金融巨头，还有在美国的这个裁员专家，这些职业听起来好像离咱们比较远。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离咱们很近的工种。电影《朱莉与茱莉亚》讲述了曾在法国生活的法餐大师朱莉·查尔德写了一本美食书，而隔代的美国女孩茱莉亚·鲍威尔根据她的书逐一实践，并且呢发表在博客上，结果开始拥有了大批的粉丝，也因此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一日三餐，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厨师，毕竟生活就是永远的下一顿饭。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电影当中的法语插曲，伴随着轻快的节奏，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Pour réussir, eh oui, pour gravir, oh oui, le sommet. En oubliant, oubliant, souvent, souvent, ma course contre le temps. Mes amis, mes amours, mes emmerdes. À corps perdu, j'ai couru, assoiffé, assoiffé, obstiné, vers l'horizon, l'horizon, l'illusion, l'illusion, vers l'abstrait, l'abstrait, en sacrifiant ses darons, je m'en accuse à présent, mes amis, mes amours, mes emmerdes. Mes amis, c'était tout en partage. Tout. Mes amours faisaient très bien l'amour. Ah oui. Mes emmerdes étaient ceux de notre âge. Bien sûr. Où l'argent si dommage et couronné nos jours. Pour être fier, fier, je suis fier, fier. Entre nous, je l'avoue. J'ai fait ma vie, mais il y a un mais. Je donnerai. Pas tout à fait. Pour retrouver, je l'admets. Mes amis, mes amours, mes emmerdes. Mes relations. Ah, mes relations. Sont vraiment sont haut placées. Très haut placées. Décorées. Très décorées. Influents. Très influents. Me donnant. Très me donnant. Des gens bien. Très, très bien. Ils sont sérieux. Trop sérieux. Mais près de tout. J'ai toujours le regret. Mes amis, mes amours, mes emmerdes. Mes amis étaient pleins d'insouciance. Oui. Mes amours avaient le corps brûlant. Oui. Mes emmerdes aujourd'hui, quand j'y pense, bon. Avaient peu d'importance et c'était le bon temps. Les canulars, les bêtards, les folies. Les orgies, les jours du bac, le cognac, les refrains. Tout ce qui fait, je le sais, que je n'oublierai jamais. Mes amis, mes amours, mes 在珍惜孤单没维系在默契沉默像失血的禁忌心动到冷淡一说破舍不得失落没有谁会是